好，翻嚟星期二得到嘅第二节，我哋上一节详细探讨紧呢个 UGL 案嘅事态发展啊，即系点解会喺呢个农历年里边咧，就忽然间会有呢个 CCTVB 报道？咁我哋都其实系心目中有个结论嘅，我哋分析下俾大家听。 嗱，同埋分析之前咧，咁啊想请大家做一个动作啦，就 like 我哋嘅节目。每一個每一集每一節都希望大家 like， 可以 share 就最好 share 啦，就算 YouTube 嗰個 link 都好啦。咁如果唔係咧，都幫我哋 kick 下廣告，因為咧我哋咧就報個好消息俾大家咧，我哋個增長非常之好，我哋嗰個叫做咧追蹤嘅人數咧已經超過20,000啦。咁啊 kick rate 咧，我哋應該好快會突破10,000，而家都有940,000+嘅。咁當然同人哋啲大台梗係爭好遠啦，不過我哋嗰個經營，即係以我哋呢個咁小規模嘅經營咧，咁我哋覺得我哋亦都做咗啲成績出嚟，咁啊多謝嗰、那個即係咁多位網友、全世界嘅聽眾支持啦。因為咧嗱，我即係岔開少少題外話啦，就早一個月前咧，就有網友咧就問我攞微信，咁我問佢你喺邊度㗎咁樣嚇，即係邊度唔係盤佢啦，喂你邊度㗎？咁佢話咧我係委內瑞拉嘅。咁我問佢：哇，喺委內瑞拉咁你 用微信出嚟？ 佢話佢邊全部用微信嘅，好冇人用 WhatsApp 嘅。咁咧佢咧而家就喺巴拿馬做嘢，咁喺嗰個委內瑞拉。咁變咗咧，哇！原來我哋啲聽眾有啲咁冷門嘅地方， 即一帶一路都唔出奇喎，真係曬。 唔係咁都有華人嘅好多地方， 係即係有香港人啦，因為主要係廣東話受眾啦，係咪？咁我哋咧。 補充埋，如果撳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咧，記得 like 埋我哋個 page 啊，我哋仲有個 Facebook page 嘅星期得到。 係，冇錯啦。咁我哋咧要分析一下依單嘢點解會喺大年初二做依單嘢咧，係咪？咁上一節有同大家講過咧，其實佢目的咧係真係似出嚟放風試水温嘅。但係試水温嗰個情況咧，係會達到一個效果，就係咧令到啲人更加憎梁振英。就是覺得政府放生他喎，但是第二天律政司出嚟急急澄清，咁呢單嘢咧，其實對呢個梁振英咧係一定係不利嘅，因為你正常人聽到覺得哇咁樣都唔拉佢，可能對於陳玉娥嗰啲覺得係好啦，放過放生梁振英啦，冇事啦，沉冤得雪啦，黐線啦嚇，咁佢有 fans 嘅，唔可以排除，但係大部分人覺得哇，你收50,000就冇事嚇。而家放生你喎，係嘛？咁激起一啲咧，即係市民嗰種不滿。咁邊個想做依樣嘢咧？嗱，我哋要從呢個律政司啊，頭先講起咧，主要告嘅人就係律政司啦，告佢即係決定 檢控， 決定檢控。正如告商學三子，全部都係律政司做嘅。咁上一任律政司咧就做到嘢啦，因為咧政府想喐嘅人，基本上佢都喐曬。 係 政府想死嘅人， 喐嗰啲佢都喐埋咁滯。 例如咧，邊個唔想喐，佢都喐埋咧。 嗰陣時DQ 四個議員嗰陣時，好似有掙扎過㗎。 哦， 即係裏邊有傳。 唔係佢可能乘勝追擊咧，哇！贏開起個孖啦。嗱，兩個冇人冇暴動喎，DQ 兩個，喂，整到個孖寶。係嘛？DQ 四個。咁咪中一口嘛，即係好似咧攞20,000推落去，中咗係夾搭。 咁我哋都成日講噶啦，即係袁國強係一個相當之聽話而又相當之具攻擊力嘅大殺傷力武器嚟噶嘛。 係，冇錯。咁咧，佢前任律政司做到嘢，咁依一任律政司咧係咪真係做到嘢咧？嗱，我哋要睇一個從一個即係突破點啊。 而家食風扇， 係啦， 好事啊！ 係啦，而家可能會呼呼聲。嗱，咁而家已經好啲啦。我哋咧諗翻起律政司最近發生咗一件事啦。律政司俾人搞就梗係梗噶啦，俾人嘈佢僭建啊，跟住咧就佢冇誠信啦。咁啊，林鄭出嚟攬佢啦。咁我哋重新分析翻咧，依個林鄭睇嚟似乎咧係同依個律政司係同一條路噶啦。當時我哋分析佢咧，就可能唔係林鄭屬意嘅人選。 係， 但係而家再睇翻。呢、這個鄭若驊喺依一個月嚟嘅表現咧，佢冇嗰種傳統土共嗰種咧， 地下黨員， 地下黨員嗰種味道啊！嗱，點解咧？因為嗰啲人咧出到嚟咧，佢哋係唔理人嘅，基本上咧隻眼咧生喺個頭殼頂。你睇下之前嗰啲有幾個嗰啲土共嗰啲地下黨嘅土共咧，上咗位之後咧，喂，目中無人嗰種氣焰，鄭若驊冇嗰種氣焰。 同埋會佢哋偏向於講多錯多噶嘛？有咁討共味嗰班人，你唔覺嘅咩？即係嗰啲咩殺無赦嗰啲咁， 中意講嗰啲嘢，中意講啲偏激嘅嘢， 係啦。 就算唔係咧，佢哋都係會講一啲咧好左嘅説話，但係鄭若驊冇嘅。你睇翻佢個出身，同埋睇翻佢嗰個叫做咧當佢發跡啦，或者佢近依十零年嗰種發跡過程咧，佢好明顯係屬於嗰種中環嗰種傳統精英嗰只。即係你睇翻嗱，因為咧你都要時間嘅，你唔可以話啊一上嚟你就話佢討共啦。因為咧討共你都要時間去浸，或者時間去剝佢層皮。有啲人佢隱藏得好深噶嘛，係咪？咁但係呢個鄭若驊咧，而家就咁我哋就睇唔出佢係屬於討共系統嘅，反而林鄭咧就似係佢係林鄭嗰個屬意人選。咁、如果佢係林鄭屬意人選咧，即係最近討共對呢個鄭若驊攻擊咧，就係衝住林鄭而嚟啦。咁、大家如果有睇開有啲左報或者留意一下啲嗰啲譬如建制嗰啲嘅消息咧，佢哋都成日都話而家呢個林鄭唔聽話啊。咁啊，而家嗰啲叫做討共咧，喐呢個鄭若驊喐得好緊要嘅。其實 最不過你真係講開，其實睇咗咁耐鄭若驊俾人馴得咁犀利咧。幫佢講得最多嘢嗰個真係林鄭月娥。 係啊，叫大家放過佢啊，算啦。 到此為止啊，叫你哋唔好再搞啊。 係啦，依家開始做到嘢嘅啦，已經上即係到咗位嘅啦，啲嘢做緊得㗎啦。 係咪啱啱講依單 就 係 講 呢 單做到嘢喎，放到風喎咁啊。 嗱，如果我哋照我哋嘅分析咧，佢既然如果係鄭月娥係林鄭嘅人咧，即係話搞佢嘅人咧就係屬於本地的土共系統，即是那些傳統的左派。那那班左派呢，其實以前梁振英在的時候呢就倒了過去的嘛。是的，但是因為林鄭的人呢，其實你從選舉都知道呢，他那種傳統精英那種心態，第一他看不起你土共，看不起你不懂英文的土佬、你蔡素玉肯定看不起，是不是廣東話都講不正。那啊，跟住再看那些呢，他不用依靠你這個中聯辦。點解咁講咧？因為中聯辦最大喺香港發揮嘅作用咧，係喺選舉時候幫嗰啲叫做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新民黨配票。 係冇錯。 咁而如果唔使選嘅話咧，基本上就唔使卸你，係咪？第二，林鄭熟悉曬所有公務員嘅系統，所有嘅運作。係梁振英都係靠佢噶嘛？佢自己梁振英唔識嘅，所以 梁振英做特首嘅時候，阿林鄭月娥係政務司。 係啦。咁所以咧， 而負責另外仲有一個攻擊手就阿袁國 強，係啦。 同埋依家咧，你見林鄭咧，唔需要西環幫手咧，你見佢嘅民望咧都可以上升同埋保持到一定嘅勢咧。其實佢壯大咗佢嘅膽啊，林鄭係。 係啊，所以咧，我認為咧，林鄭係好多嘢咧都係唔會聽曬中呢、這個西環講嘢，同埋咧，甚至乎佢做咗出咗啲招咧，西環亦都冇佢符，因為咧佢熟程序嘛，有啲暗招出咗，西環都唔知道。 或者話佢做嘅嘢完全符合程序，你都捉佢唔到㗎。你西環都即係或者想做佢都做佢唔掂。 即係例如九巴呢單啦，即係發生呢單意外。 係啊， 你睇到個林鄭個反應係奇快無比嘅。 其實任何嘢都係林鄭想去做嗰單嘢咧，佢嘅反應係一定快到不得了，急市民所急。嗱，依樣嘢係佢一定係好快做得到嘅。當佢想置身事外咧，佢就話唔關我事啊，我唔喺香港啊，肥波嚟嘅。 同埋對照翻咧嗰陣時，南丫島海難嗰次咧，你見阿六八九佢後面係有個中聯辦嗰啲跟住嚟，即係土共啲跟住嚟噶嘛？你見今次林鄭冇噶？ 因為梁振英唔識啊嘛， 係啊， 但係林鄭識啊嘛，佢根本就唔使你跟埋嚟。你發覺係你講得啱啦。以前咧，梁振英有中聯辦嘅人跟，而家林鄭冇，佢直情唔俾你跟。即係我哋分析咧，其實林鄭係想好想咧自己咧就話曬事。 搣甩西環嘅控制， 係啦，就擺脱西環嘅控制，所以咧，而家就透過呢個梁振英或者要攻擊梁振英咧，從而向呢班人落一個下馬威啦。你唔好再搞我啦，你再搞我，我就搞你噶啦。因為咧，我覺得搞林鄭咧，梁振英嘅殘餘勢力一定有份嘅， 係 啊，因為咧佢要幫西環控制佢嘛，你要钳住佢嘛，咁林鄭要擺甩你，可能係先得你嘅梁振英。嗱，因為點解我哋咁講咧？既然呢個鄭若驊同佢同一路人，咁攻擊鄭若驊嘅人，我哋睇成一個傳統嘅土共勢力咧、可能係親梁振英同中聯辦， 或者叫西 環勢力，親梁振英或者西環嘅人啦。咁我哋見到有一個人，一個叫黃桂軒啊，從嗰個字就 好似個分字嘅， 係咁啊，好容易讀錯呢個 係。啊，咁啊， 係佢英呢位人士個英文名叫圈汪嘅，咁所以我哋就唔會讀錯。 哦，咁所以咧，呢個黃桂圈咧係一個土共裡面或者叫建制裡面咧係一個都係重量級嘅大炮嚟喎。 呢、這個曾經係喺應該係2016 啊？ 因為2012年嗰屆嘅立法會選舉嘅法律界功能界別嗰陣時咧，就係同郭榮亨對選，咁咧佢當然就唔係話自己係建制派啦，咁佢就以我係律師公會個會長身份出嚟選嘅，咁咧呢個係當時法律界大家都知道，其實從來法律界功能組別呢個議席咧，從來都係泛民嘅天下嚟嘅。咁咧嗰一次已經係叫做咧，佢哋建制派派出一個最強最強嘅對手去挑戰法律界呢個位嘅。咁而嗰次咧，亦都係即係 都攻唔破 敗北，咁啊都係兵敗而回啦。咁自此之後咧，法律界呢個位就係永遠都牢不可破啦，基本上。 係。咁啊，點解講呢個黃桂圈呢？就係因為佢最近咧就辭咗職，辭咗嗰個公職啦嚇。 嗰、那個通訊事務局啊， 係咁啊，辭咗個公職之後咧，佢就一個理由就係話咧，因為佢曾經買入呢個叫做而家仲係持有啊，係941嗱，呢個叫陰乾股941，因為咧而家都係3年嘅新低嚇，咁啊佢都係叫苦主之一喎，如果你咁講啊，如果聽咗節目咧都要 like 我哋嘅嗰個節目，因為你有份啊嘛， 叫佢留言啦，不如 係你有貨要 like 941嗱咁咧。咁佢都係持有呢個咧，佢就話因為咧冇申報就係冇申報噶啦，唔得噶啦，所以我一定要辭職。 嗯，咁呢樣嘢係大家睇嗰條新聞嗰時係覺得好奇怪嘅。 唔 係， 其實 當然即係可能泛民支持者見到哇呢條新聞時，哇你睇下人哋幾好幾好幾好幾好，學下人哋啦咁樣，你可能會講呢啲。 呢個矛頭 晏少少有曬圖咧，係鄭若驊同佢嘅對比 嘅對比圖係， 因為咧佢哋係行家嚟啊嘛，大家都係法律界。但係一個就做咗律政司，一個咧就係土共裡面嘅大炮。咁土共嘅大炮點解會向律政司發炮呢？原因一定係大家唔同，屬於唔同派系咧。所以咧，我哋從呢單嘢咧，可以分出咧一個西環嘅勢力就向林鄭發炮。 嗯 啊，咁咧目的係想拉佢落嚟，因為咧依個真係頭先講咗啦，係香港嘅周永康嚟嘅公檢法啊嘛，佢負責出嚟告人打手嚟噶嘛，係嘛雙花紅棍嚟噶嘛，最好打嗰個嘛，係咪？咁所以咧。土共是想取代这个位置，想拉这个郑若驊下来，就换回自己的人上去。从这件事呢，可以我们分析就是呢，很有可能郑若驊即是林郑就揽郑若驊，就要摆脱西环，因为呢他如果控律政司是他的人呢，喂你哪个不听话我就告哪个，那香港自然跳跳伏伏的啦，加上所有事情他都懂做。 係 嗰啲公務員嘅嘢全部識曬。 我哋一早都講啊，即係律政司個位真係太過關鍵， 好重要。 即係包括，因為而家大家睇翻過往，即係所有檢控嘅案件，對付你哋啲抗爭者啊，對付示威者，再加埋甚至乎對付議員都仲埋。 係啊， 因為你要提出司法覆核，你就係一定要經過律政署去做啊嘛。 係， 就係代表政府去做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呢個位嗰個關鍵性咧，即係除咗我哋睇到覺得重要之外，我哋係從來都唔相信咧，西環唔覺得呢個位係重要嘅。 佢一定係覺得好重要啦，一定係即係呢個位一定要搶啦，係咪先？ 係，因為其實已經控制咗財政司控制咗啦。 係。 阿陳茂波波係好聽話噶嘛。 係。咁啊，你睇翻咧，即係西環咧，其實係自從梁振英之後咧，亦都係想全面掌控香港嘅。咁、問題林鄭月娥咧，因為比你更加熟。而且比梁振英更加熟，咁佢咧從佢嘅性格分析咧，佢係而家係好努力咁樣去擺脱呢個西環嘅控制。 嗱、，Tony 頭先可能有個地方講得唔清楚。嗱，你話呢單嘢可能係林鄭搞出嚟啦，咁、但係你覺得即係佢個路數係點行嘅咧？年初二報呢單新聞，個啟示喺邊咧？ 嗱，佢特登報呢單新聞咧，就係、敲山震虎，想通知你，即係等於你話佢聽啦，俾個下馬威你，我隨時搞你嘅。 嗯、 因為咧，我到時可以挾民意嘛。如果民意炒得沸沸揚揚，喂唔得喎，一定要拉到梁振英坐監喎。曾蔭權坐幾耐，梁振英坐翻幾耐， 嗯， 係嘛？喂，梁振英而家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喎，國家領導人喎。不過當然啦，呢、這個國家領導人咧已經拉咗兩個死緩噶啦， 係 嚇、一個咧叫零計劃，一個叫蘇緩， 係 嚇蘇榮。 是 可以殺的，這些位置沒問題的，中共是隨時可以拿，你喜歡就拿去，因為一說到涉貪呢， 共產黨不會包庇的嘛。 而事實上初二出了這宗新聞之後，就變了整個香港就變了這幾天就在討論這件事。本來這宗事情的確是冷淡了很多的， 過氣了的嘛。林鄭呢就炒翻熱佢，另外呢就係、是、想，其實我覺得林鄭好鍾意呢就民意嘅，佢係呢協民，第一佢要自己的民望好高， 佢當日吸嬲呢佢好嬲嘅，真係佢自己又嬲傷心啦， 咁所以而家佢呢好努力咁樣營造返自己啦。你諗下呢單叫大埔車禍，佢即刻取消呢個 煙花， 即時攞到分。當然有啲藍絲鬧佢咧，但係佢唔介意。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個分歧啦。係 啦， 佢就得罪咗好多西環嘅忠實支持者啊。 咁但係咧，佢唔怕呢個藍絲嘅，因為咧佢嘅客，佢想爭取客唔係你嘛。因為咧， 佢爭取中間。 因為咧，佢係 佢唔要偏激，佢唔要偏激。 因為政府咧，講真啦，政府吹雞，你夠膽反抗咩？你夠膽唔支持咩？你夠膽出嚟反林鄭咩？唔夠膽啊！就算你藍絲點鬧佢都好，你始終都唔夠膽反林鄭，係咪？最後你都要支持我，所以佢根本就唔想爭取你，佢係爭取中間曾經鬧佢，而家可能鬧咯，又唔鬧佢啦。佢想爭取依班人啊嘛。 嗯。 嚇，咁所以咧，佢係想協民意嚟對付呢個土共。咁當然揾梁振英開到最好啦。嗱，你試下，我隨時可以拉你坐監。 嗯。 律政司如果話要提出檢控，佢嘅民望又升好多噶咯喎。他是借梁振英的人頭來抬高自己嘛， 而且同埋 律政司都會連帶一齊升翻喎個民意嘅話。 哦，係啊，如果佢拉梁振英，啲人即刻覺得冇問題啊。 但 係 又唔可以，咁佢又未必可以咁做，的確。所以點解要喺三一一補選之前，要喺二月搞單咁嘢出嚟咧？ 係， 因為如果正常嗱，如果正常嘅路數係咪應該等？唉，等選舉之前提都唔提呢啲嘢。一選完三一二就同你宣布我唔再告梁振英啦，咁係咪會好啲咧？ 係冇錯， 嗱又絕對唔會干擾到選舉結果。 因為佢而家又想利用埋選舉嘅壓力去壓中聯辦啊嘛，係咪？咁啊當然啦，選舉咧就其實變數咧就最大都係九龍西嘅啫， 係 啊，因為咧九龍西係有機會贏，亦都有機會輸，即係唔係話揾十拿九穩噶嘛。係咪？咁你睇翻新界東就十拿九穩啲啦，港島就基本上十拿九穩咁輸啦，係咪？咁唯一 真係大，真係慘， 慘敗點都係港島嗰邊啫。 唔係啊，真係咁灰嘛？ 你冇 banner， 你知唔知啊？我喺街度咧，我琴日係第一次見呢個區塊鏈啊、歐塊鏈啊、歐樂軒嘅 banner， 因為咧佢哋都帶咗幾廿人咧就出遊，就由好似筲箕灣定柴灣一路向行到嚟北角，咁啊可能環港島行一個圈啦。 嗯， 咁問題就係咧。喂，人哋一生人第一次見你咋？喺北角嘅街坊係一生人第一次見你嘅啫。 係， 將來點投你咧？十一號下個月，唔識投嘅，你冇助選團嘅，因為你每區你都冇助選團嘅。你到時咧，淨係得一部車，得你嗰度幾十個義工嘅啫。人哋陳家沛，我諗有一千個義工。 嗯， 嚇，甚至乎每一個街，每一條街都見到陳家沛。 啲歐塊軒搞到咧，好似自己啲獨立候選人嗰啲咁樣嘅。 因為佢而家冇咗黨，冇咗黨派。 唔係啊，佢係獨立候選人嚟嘅，佢退咗做民主黨啊嘛。 嗱，個泛民你應該要幫下手。 嗱，奇嘅地方就喺度啦。佢咧，我睇咗佢個選舉單張咧，佢嗰個登記就係寫呢、這個，佢個政治聯繫啊。一欄是寫住民主派啊，即係我都係有少少覺得好驚嘆，即係原來有一個咁樣嘅政治聯繫都可以填落去。 民主派就咁都得咁。 可以，咁佢寫得出就得噶啦。問題就係咧， 我又未見過建制派喺嗰度填建制派喎，但係 建制派一定係咁啊， 咁啊寫西環啊， 寫西環， 哇，快到明啊！ 寫獨立建制，獨立建制派。 喂，你唔好話我喺嗰度寫西環，可能攞到啲飛喎。 佢寫君益大廈啦，隔離啊。喂，咁我哋咧要即係講下這個梁振英咧嚟緊會唔會究竟落鍋咧嚇？ 嗯， 真係 嗱，我傾向相信其實佢係真係唔會 proceed 嘅，即係唔會再檢控嘅。 唔高嘅。 是，但是正正就是正如你剛才所說，為什麼要 告都嚇嚇你呢？ 明知都不告了，都要戳一戳你，告訴你知，喂，嗱， 我可以搞你 的，我隻馬，阿若驊，他不是一定不告的，你知不知道？他不是一定不告的， 就是一種恐嚇姿態。 他都還可以退價， 可不可以繼續拖住這件事先的？即是拖住我，還在研究那些， 現在就是這樣說。 因為政府可以俾錢揾嗰啲係咪叫做英國御用大律師，不斷話我揾佢幫手查緊，幫佢查緊，政府大把錢。 佢要拖啫，你唔使幫佢擔心添啦，佢拖多幾年都仲得啦。 係啊，所以咧嗰把刀咧喺梁振英上面咧係唔放落嚟咁解嘅啫， 即等佢半隻腳好似喺監倉，半隻腳喺出邊。 等佢咧就可能叫你嗱，你好收手啦。如果唔係，我把刀就劈落嚟㗎啦。 即係如果我係林鄭，應該咁玩落去喎。誒攞多兩三個英國御用大律師意見先，再睇下，再睇下點先。 係啦， 係啊，繼續行住。 唔係啊，佢仲可以出嚟講冠冕堂皇嘅説話啊嘛。 我哋跟足程序。 唔係，因為香港咧係嗰個叫做咧香港嘅聲譽咧係建立翻嚟係好辛苦嘅，所以咧我哋保持香港嘅國際形象。係。我哋 唔係法治。 我哋係唔容許係啦，我哋嘅最高級別嘅官員咧係有啲市民認為唔恰當嘅行為啊，咁所以咧，我哋咧係會認真把關嘅。咁樣講，咁你邊有 分又嗱，分又攞曬嚇，泛民又喐你唔到， 冇人喐到， 建制又冇人喐到你啊。 我跟住咧，仲見到個報道咧，出得幾配合嘅喎。佢話咧，政府近幾年咧揾英國御用大律師嗰啲咁嘅錢咧，其實都同平時都唔係爭好遠啫。嗰啲咁樣即係暗示繼續可以俾錢我去查下梁振英啊。 咁呢個都係嘅。即係佢哋可以個 budget 可以好大都得去到。咁嗱，呢節時間差唔多落去到21分。咁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其他話題。 好。 好。